午间活力派2021音乐套餐，运动加音乐，为你提升全天能量值，聚焦中外活力歌单，分享专业运动知识。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每天都在。 我不介意你慢动作，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 是一人分的方案，下一人分的方案，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啊啊，逛一人分的街，买一人分的答案，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我相信你站在与我相遇的路上马不停蹄，所以当我拥抱整个世界的孤寂，也想拥抱着你。 我不介意你慢动作，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 某天我们总会遇到对方，然后说哦，原来爱是你哦。 我不介意你慢动作，也不介意擦肩而过， 某天你会发现灯火阑珊处的我，等了你好久哦。只一人分的法案，晚安，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啊啊，逛一人分的街，买一人分的答案，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我相信你站在与我相遇的路上马不停蹄，所以当我拥抱整个世界的孤寂，也想拥抱着你。 我不介意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 某天我们总会遇到对方，然后说哦，原来爱是你哦。 我不介意你慢动作，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 某天你会发现灯火阑珊处的我，等了你好久哦。 擦肩而过，某天我们总会遇到对方，然后说好想哦。 开场曲来自阿四和林宥嘉带来的《致姗姗来迟的你》啊！如果说你关注过阿四最近的一些动态呢，会发现他在11月初的时候呢，发行了一张第三张的个人唱作专辑，叫做《成为了这样的大人并不可耻》。如果问你一个问题，五年足够让一个人成长成什么模样呢？你可以在这张专辑当中去感觉到阿四的一些变化。那么在之前呢，还能感觉他在比如说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之间的那种辗转的执拗身影，但是在这张专辑当中呢，是用了一种更为包容和坦然的姿态去讲到的两个自我啊，是如何握手言和、同生共存的。所以你还记得吗？之前他和郭采洁共同来唱的《世界上另一个我》，我觉得那首歌在当时作为单曲发布，其实也提前预告了整张专辑的一个概念。好了，我们先分享到这里。你好，我是思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活力派。 you fall for me. I'm not easy. 会有花火在闪烁，

OK， 活力派临近尾声，祝你开心，同时也别忘了登录听听 FM 回听或者是收藏我们的活力歌单。 现实在对决，科技逼出黑眼圈，把纠结抛一边，快乐立刻兑现，下一站成就还是境界，有着百思不得其解，把选择题变是非题化分为真，感觉孤单过得璀璨，有一个莫大的人叫你把爱名利看淡，让我有人向外有山，我精神平凡，从默默无闻的有人喜欢我的作风，随遇而安，有的有事你要喜欢， 是我的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会做他黑叔黑叔黑叔绿色英雄好汉，时间不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跟着男转，快乐是一滴滴的每天周转， 感觉的情有点极端，不管白天或黑夜，看看而战，我只能拿着扇子把玩，对着朋友调侃，多年的好友名字叫十三，出去上台要咬紧牙关，有一座魔法的人叫你把爱名利看淡，不怕拼命害怕孤单，我艰辛平凡，从默默无闻的有人喜欢，我的作风随遇而安，我的有心你要习惯， 咯叽咯叽咯叽咯叽找到答案，回头看黑咻黑咻黑咻类似英雄好汉，世界比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更加难转，快乐是你自己的每天周转， Yeah! 好像才30岁，却聪明了30倍。 我不知会遇见你那年一朝八夕，夜空有好多闪烁星星，爱是纯白的原因，是我你也只是你。我不知会遇见你那年一朝八夕，感动回来的亲吻。双过桥的石板路，早就被需求无情拆除。不服，最火热的流行歌也已经随岁月改名叫复古。记住，亲爱的，看看那些物是人非，别忘记我们萌芽是多么珍贵。现实最难受，不懂深思，可见会把最初的信念步步夺冠。 我不知会遇见你那年一九八七，夜空有好多闪烁星星，爱是纯白的原因，是我你也只是你。 我不知会遇见你那年一九八七，感动回来的轻而易举，浪漫也还很便宜，情是情绪也只是去。 Stop!